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在这个周末的早晨，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啊。在今天呢，我们在咱们直播间的现场啊，请到了三位重量级的嘉宾， 星光熠熠。 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下周四，在咱们北京展览馆剧场将会举行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的名字叫做改革开放40年，引吭高歌新时代，李谷一及他的学生们音乐会。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节目的现场就请来了音乐会的总导演郑钧，请郑钧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场晚会的总导演郑钧。早上好。 同时还有文学撰稿马燕雷老师。 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还有我们的青年歌唱家徐晶晶老师。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方歌舞团的女高音徐晶晶。 我们三位老师也是很早就来到了 我们的直播间啊。 对对对。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三位老师聊一下我们的这场音乐会，它究竟讲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听的歌曲。 没错，在咱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咱们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可以把这个旋钮调到 FM98.2 AM927，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可以看的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了。同时你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节目了。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节目是既可以听也可以看的。 对，我们是可以看的广播。 然后同志们说到改革开放40周年，就 同志们上啊。 对对对，就不禁的想把这个朋友们换成同志们这样来说。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在 尤其这几十年来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包括民歌是吧，各种各样的传统的金曲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在我们可能从小到大都听过很多很多的民族经典歌曲，而演唱这些歌曲的歌唱家们也都是可能我们相对而言可能听说过，但是不是这么熟悉。 对， 那咱们今天就来和大家去介绍一下，去科普一下这些歌唱家们首先我觉得先需要问一问咱们三位嘉宾咱们经常说两个词第一个词呢叫做歌手。第一个叫歌手，还经常会描述你说比如说唱得很好的这样的歌手叫歌唱家。我特别有一个疑问就是一个歌手他必须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才能被人称作歌唱家呢？咱们来请晶晶老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疑问吧。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歌唱家呢就是会更难做哈。 嗯， 歌手就是流行音乐的很多，就是现在很红的一些年轻人很喜欢的，包括我做学生的时候也会很喜欢听一些流行的歌曲那么流行音乐呢它的每一首歌可能它的包装起来的方面很广，比如说会唱会跳呀，然后它每一首音乐它的制作可能会有电音或摇滚啊、hiphop 等等的这种方式还有包括它的宣传然后那对歌手的要求可能不是那么的精，就是唱歌的人可能不一定就是现场唱的要达到多么完美的这种程度，音准音色啊或者是表现力啊，可能他们有很多后期的这种修饰的方法让他的这个歌曲达到很完整的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那歌唱家呢就是 可能要求更高一些， 对对，千锤百炼的就是在下面会练的很多，要在音乐会上或者是演出中他们都是更多的于真唱嘛，就是音准音色，让各种气息啊、气口啊、喘气、表演啊，都是现场化的，这种要求就很高。我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这也是歌手和歌唱家可能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地方。 对，我觉得他刚才提到一个词很好，叫做千锤百炼之后的才能够成为这个歌唱家必须得是那种唱功极为优秀，是吧？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普通的歌手唱功不是很好的，只是说歌手和歌唱家之间可能差的就是那一点对于现场的把控，音准的绝对的音准。 没错，包括我们经常看歌唱家的这个表演的舞台一般都是一些演出或者在这个音乐 会对 啊 礼堂等等。 是的，在这个音乐会中我不是在这个礼堂中我不是从来没看见过就是演出流行音乐的。 是的， 是吧？ 很极少有。 其实我这个也是一个疑问啊，为什么在这个礼堂中不能演流行音乐？ 我觉得啊，其实也不是没有流行音乐在音乐厅啊或者是一些礼堂里面去演唱去表演，只是很多流行歌手他不以这个为他的追求和他的审美，可能他更喜欢比如说电视节目录播下面就是灯光音响然后很炫，或者是演唱会然后那个与观众的这种很直接的这种距离的交流，然后又喊又叫就很兴奋，是那种感觉但我觉得音乐厅他可能这个审美是不太一样的，他要求的是演唱者的那种艺术性的表达还有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在很多方面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吧，就不追求炫他可能会追求就是每个观众都静静的很安静的去感受 去 演唱者的那种感情 就是咱们唱民族歌曲的这些歌唱家们会更加的秀外慧中一点啊，是吧？ 我也不仅是民族啦民族美声 这 种在音乐厅当中所给大家展示的这些歌曲可能更多的是想和 观众高声流水 一些，对，表达他们的内在的情绪以及歌曲的内容，而流行音乐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听流行音乐我听不太懂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可能英文啊什么其他一些语言种类的歌曲，我就是觉得单纯觉得这个节奏很好，我听着很爽这样的一些。 我觉得流行音乐和这种传统的这种歌曲他们的追求可能流行音乐它表达更直接一些，然后就是题材更接近咱们平时生活呀爱恨情仇这种东西但是有一些艺术歌曲就可能是上升到一定程度，就像我们平时读书一样有小说有散文还有人喜欢读诗词但是不是说诗词就多么就是不怎样的那种 没错 明白。 其实在咱们改革开放40年到现在以来在咱们国内是创作出来的诞生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传统歌曲包括早年之间很多耳熟能详的旋律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再早的一代人都是陪伴着我们长大的，那咱们今天就来 盘点一下 这些著名的非常有这个令人有回忆的这些传统的 金曲，我觉得是而且是经常在各大 晚会上 都可以 听到的 一些金曲。 对，是的，那说起在各大晚会上都能听到的，我觉得 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春晚春晚呢很明显每年都有一首歌叫做难忘 今 宵咱们先来听一下吧 我们先来听一下。 山子，人为老，人为老。 千山在，人为老，千山在，人为 好吧，亲爱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每每听到这首歌，我们大家可能心里都会觉得，哦，那这就是这场， 心里超过三个字，过年好。 这就是我们这场晚会的结束了。其实在刚开始放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浑身的鸡皮疙瘩就已经起来了。 是的， 就是这一首歌带给我们所有人的这种情感的记忆都是无法磨灭的， 对，带给我们太多的回忆了。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刚才有几位这个歌唱家们啊，其中就有李谷一老师。 是的，我觉得每年的春晚李谷一老师必定会出来唱这首歌。李谷一老师唱这首歌从哪年的春晚开始一直到现在？ 84年吧，应该是84年， 就是每一年都在， 基本是每一年都在， 没有， 只有两年不在， 有两，有一年吗？有两年不在 ，从八 十二届春晚。 32届春晚每就只有两年 不在， 哇天哪， 这个出勤率，这个出勤率是相当之高了。 对对对，出勤率是很高的。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就是刚才郑钧导演提到的，说是1984年这个84年创作的这样的一首歌。对，我也没有， 我还没出生呢。 可能听我们节目的人 很多 都还没有出生。 是，对， 是84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觉得缺少一首与整台节目相配合的歌曲，所以呢，就是找到了作词家乔羽，希望他能够为猪年的春晚的结尾取下这样的一首曲子，内容要有家人团聚，然后祖国的大团圆，亲人间的骨肉之情和对未来的希望。所以呢，乔羽就把黄一鹤所说的主题思想在歌词当中全部体现出来了，然后以至于《难忘今宵》这样一首音律舒缓悠扬而且词意亲切悠扬的这首歌一直保存到现在，在我们的春晚当中还这么具有活力的出现。 其实在这首曲子刚刚完成的时候啊，其实是有一定的争议的。就有人觉得这个曲子可能太平缓了，太舒缓了，在那个年代看起来好像有一些靡靡之音的这种感觉但是在经过了李谷一老师的这个一再的坚持之下，还是把这首歌给录了下来。大家一听，确实不错。 我觉得这首歌它重点不仅仅是歌曲的曲好词好，另外有一点就是李谷一的唱法和我们平时所听到的民族也好美声也好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而且它尤其适合于春晚的那个平台那个时间段那个时间点，你就感觉在这个时间点上拿出这首歌来是最合适不过的。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记忆。那我想既然刚才说到了李谷一老师不同的唱法，我觉得我们的金金老师也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李谷一老师的唱法究竟和我们普通听到的这些唱法有何不同呢？ 我觉得李老师他是他的气息首先是很有深厚的功底的。那么李老师他在这种传统的歌唱方法，这种中国声乐这种歌唱方法的基础上加了很多现代的元素。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听到的就是老一点的朋友，就是中老年中青年 老一辈 的朋友，就是老一辈的这种观众朋友们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李谷一老师那些老歌。比如说脍炙人口的《故乡是北京》啊，《前门情思大碗茶》 《荣花》《 难忘今宵》《荣花》等等等等。但是其实李老师近些年来还有一些很好听的，就是很适合年轻人也会喜欢听的，因为我也会喜欢听。比如说《那西那山》还有什么就等等，很多就是觉得很时尚的那种歌，就年轻朋友们他们会喜欢的那种歌曲。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的艺术家，老一辈艺术家可以在与时俱进，不停地在 创新，然后这个题材和取材这个上面会有这种方式的这种突破是很不容易的。 对，其实他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李谷一老师作为一老一辈的歌唱家能够接受这个新的思想，能够有新的创新，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在人很大岁数的时候还能继续创新，我觉得保持一颗创新的心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是的。那其实刚才说到了难忘今宵，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熟悉。另外一首的话也是我们将盘点的第二首歌，叫做浏阳河。 浏阳河这首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一首有一点类似用湖南方言去演唱的一首歌曲 浏阳河，比如说有河就是湖， 对 这样的一些词的谣字。 其实我觉得这个要如果因为李谷一老师是湖南人，我没记错的话，对湖南人，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可能这也是一首非常亲切的歌曲， 对更亲切。其实浏阳河就是一首经典，很经典的一首民歌了。这首歌自创作以来呢是广为流传，分别有多位歌唱家进行演唱，比如说蒋大为老师、李谷一老师、宋祖英老师等等等等。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传唱的。 其实呢，这首歌的创作要追溯到50年代、50年代。在那个时候呢，在湘江文工团，就湖南那边的湘江文工团，搞了一批就是文艺工作者，年轻人被分成了几个工作队去下乡采风。然后呢，在这种热腾腾的生活之中，他们创作的一个叫做花鼓戏，叫做推土车，用来描述这个农民丰收时候那种情景。其中这个推土车花鼓戏的第三段就叫做浏阳河啊。后来呢，因为有一次演出的时候把它单独的分出来唱了，所以说这首歌就正式的成为了一首单独唱的 一首民歌，叫做浏阳河。也是本来它是一个整体当中的一部分，后来被分出来的， 没错。那我们也是找到的这首歌，我们也可以来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来听一下。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楼到湘江，江边有波深。 好的，您刚才听到的是由李谷一老师和刘和刚老师一起演唱的一首《浏阳河》。我们刚才聊到《浏阳河》是一曲这个 湖南 的 民歌， 是用湖南方言演唱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刘和刚老师是东北人。 所以怪不得在视频当中会觉得刘和刚老师唱这个歌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违和， 就是、说这个湖南话有点困难 啊。说湖，你想一个东北大汉，然后唱着湖南的这种 湖南小调， 很俏皮的这种小调，然后还要以这种湖南方言的这种咬字来， 它和正版湖南话有点区别。 对，所以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李谷一老师和刘和刚老师他们之间有一种微妙的 默契， 微妙的默契，而且就是李谷一老师的那种俏皮，那种湖南方言独有的那种特点更淋漓尽致 的 表现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浏阳河这首歌，我相信已经是红遍了大江南北了很多很多年了。这也是老一辈的歌唱家所创作出来的经典歌曲。那咱们再来说一首这两年非常红的一首歌，这两年吧，就是今年和去年开始又突然之间火起来的一首歌， 是什么？ 叫做《绒花》。 绒花，我觉得这首歌火起来可能是跟那个 电影有关 、 那个芳华 对， 当时又用了一遍这个电影做了主题曲。事实上这首歌最早出现就是作为电影主题曲出现的，对，是早年的一部电影《小花》。我相信很多像 咱们这一代人看过的人比较少。 我没有看过 啊，我说起来我还真看过 啊，是吗？ 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电影频道放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是1979年拍摄的电影啊， 暴露了你的年龄。 这个东西暴露不了年龄，这个东西暴露不了年龄，再怎么也暴露不了的。 嗯嗯 啊，这个部电影是1979年拍摄的，当时有当时还是小鲜肉的唐国强老师和刘晓庆老师一起出演的电影、 哦、 啊，他们当时只有20多岁。 嗯， 之后这部电影啊、最后用了一首主题曲，就叫做《绒花》， 嗯， 是由早年的李谷一老师演唱的、 嗯、 啊。后来又单独发行，在2002年的时候单独发行，收录于《相恋》这个专辑。 嗯，而且这首歌，如果就是因为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也学过一丢丢的声乐 啊，是这样吗？ 然后在我的了解当中是，《绒花》这首歌是可能是每个声乐学生必须要学的一首歌，是吧？ 对， 嗯、 每个人都会唱， 每个人都会唱。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看看一下这个、 啊、当年那部电影里面的 当年那部电影 原版《绒花》 哎、 啊， 原版《绒花》的片段。 放慢句。 哎，不行不行。 好的，刚刚看到的是电影《小花》当中绒花的这样的一个片段， 是由李谷一老师演唱的原版的绒花。其实在听之前啊，我本来以为这首歌会很有年代感，实际上听上去觉得还挺好的，挺没有年代感的挺符合现代的审美的。 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很喜欢一些老歌，我觉得老歌是经过时间沉淀，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也好什么也好，然后才保留到至今大家都去传唱的一首歌。 其实有一次我在就是看这个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啊，有一个流行歌手啊，就是李健唱了一次这个歌啊，就是绒花。然后他当时就聊到这首歌，说在那个时代能够写出来一首这样旋律的歌曲并且把它唱出来，毫无疑问这首歌是非常的具有突破精神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啊，这首歌也是送给大家，让大家能够在这个早上听到这首绒花，回忆一下自己的 青春年华 啊。 好的， 那我们这个时段先到这里， 一首歌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聊。 美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问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是个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8点30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北京青年广播早上的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啊，咱们今天也请到了三位嘉宾啊，分别是非常著名的啊这个青年歌唱家啊，徐晶晶老师，包括这个咱们李谷一及他的学生们音乐会总导演郑军老师，以及文学撰稿马艳梅老师，三位嘉宾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要怎么说？ 我觉得就是 郑钧导演真的是一个感觉非常心态非常平和的一个人啊、那咱们接着聊咱们这个刚才 聊 完的盘点的歌、刚才给大家放了好也是好几首《绒花》《难忘今宵》《浏阳河》啊，是非常经典的，也是咱们之后会给大家提到的10月18号的北展那场音乐会将 会 出现的歌曲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再来聊两首经典的流光金曲吧，可以算是啊。首先就是《相恋》啊，《相恋》这首歌，我相信大家也是很熟悉了啊。这是最早的时候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啊。当时的插曲本来是另外一首歌，时任中央电视台制作部主任的宋培福和总录音师曾文骥就建议啊，要把这个词曲都推翻重写。后来呢，这个李谷一老师返回了中央乐团的住处，和很多的各位词曲作者、各位老师们一起去一起排练，一起去商讨，最终把歌名改成了《相恋》，然后最终就是创作出来了这么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内的一颗信号弹，它昭示着这个文艺就应该统一，告别 这种统一和僵化 的这种模式， 告诉人们就是千篇一面、千人一调肯定是不好的啊，肯定要有尝试、有碰撞，甚至说就是有更多的创新之处。我觉得这也是这首歌所代表的一种精神吧啊。 其实我们在听李谷一老师歌的时候，会发现李谷一老师有一种他独有的发声方式，是那种气声的唱法。 没错。 但是在《相恋》这首歌当中呢，李老师并没有用就是他这种气声唱法，而是用了半气声唱法，也就是轻声唱法， 稍微更轻柔一些， 稍微更轻一点，可能气息的投入并没有像 女人感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是吧？ 不一样的感觉了。 那所以说咱们一起来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听完这个歌，现场观众鼓掌了，我们也鼓掌 了，是的， 对对对，太有年代感了。 对，这首歌还是很有年代感的，这是1983年央视首届春晚上李谷一老师演唱的相恋啊，所以说其实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年代感啊， 就是年代感乍现的。 没错，就是比如说咱们现在看综艺啊，比如说歌手啊，所有每一次拍到观众的时候，观众不是在哭就是在鼓掌， 很陶醉， 是的， 极其陶醉。 但是那个年代大家一拍观众，这才是观众正常的反应， 正常的反应， 对，很好，然后大家最后鼓掌，对啊，是的。所以说我觉得当时的这些技术条件包括整体的审美肯定是有年代感的局限的，但是当我们拿现代的眼光去看的时候，觉得它依旧是能够打动我们， 对， 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就觉得很可爱。这些其实刚才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郑钧导演好像有话要说，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是这样的，接触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小，我才不到10岁，哎，10岁了。 郑钧老师这个暴露年龄了， 这一下掐指一算就算出来了。 因为当时啊，不知道小，太小了，10岁，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大人们那年春节晚会记得特别清楚。这个大人们呀、啊，就不断的在说，哎呀，说什么时候能听到这首歌啊？就是在说那个，说听到哪首歌不知道。后来呢，这个歌一出来。我家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生活困难，电视机啊没有，不是每家都有， 对， 春晚可能是十几家或者是七八家吧，聚在一个大一点的，看谁家房子大， 一个小电视， 哎，一个小电视，看着，等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我小孩还在闹，但是大人就极其的那种，就是全部都是没声不议论，就是耳朵竖起来就瞪着眼睛就看那个电视屏幕，没有声音，就非常安静的聆听这首歌。一唱完之后，电视机面前他们就鼓掌，说难以理解，说这 万人空巷， 对，说是为什么，怎么也是 就一首歌 小嘛， 一首歌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后来大了学这行，有一年啊就见到这个导演了。就这个老导演，他说：“哎呦，当年这首歌可不容易。”就聊天说，正处在他说艺术界正处在这个 思想上、 人文上以及中国的这个文艺界的这个 改变上， 这个改变 上 那个口那儿，说那个那是相当激烈的。当时甚至有人说这首歌是这个叫厕所歌曲。就到那么厉害，就是就排斥他，就是已经到那个程度了。说是你们见过什么叫热线吗？咱们都说热线，他说那次真是热线，就是把那个电视台那个电话给打爆了。当时是有线电话，就是这样的线。他那才真的是热线了。就是止不住，就是呼声，就是要唱这个相恋。全国老百姓打电话。有的人跑到单位去打，因为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就单位不才有嘛，就往中央电视台打这个热线，说到最后不是说是实在是顶不住了才放的这首歌，才让他唱的。你看他那个李老师那个表情也是比较那个那样的，比较激动。 我觉得这就是一首歌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它饱含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首歌它不光是这一首歌，它更代表着整个文艺界求新求变的这样一种动力啊。那这是相恋，咱们也听了也聊了啊，它的背景故事前世今生非常的精彩啊。咱们最后再来聊一首也是咱们今天聊的都是李谷一老师演唱过的歌曲啊， 对， 叫做前门情思大碗茶啊。咱们之前刚才聊过李谷一老师是湖南人但这首歌 其实是 北京范儿的啊。这首歌呢是由阎肃老师作词，姚明作曲，发行于1996年的9月28号，收录于20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中啊。它的创作背景是来源于北京前门火车站站着喝的大碗茶啊。有一年呢，一大批返乡的知青回到了北京，那其中就有阎肃老师啊。他下了火车之后呢，走到前门火车站，炎热的天气让前门楼街的就是前门楼每一个露天的这个小茶铺 铺都显得十分的亲切。 嗯 啊，一个简单的大案板摆着一溜大碗茶、 嗯、 啊，这就是前门情思大碗茶的这个来历。嗯， 是的，那我们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就给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吧。 嗯哼。 好的，您刚才听到的是由李谷一老师演唱的前门情思大碗茶、 嗯、 啊，这个是在几年前的一次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 嗯， 那个时候李谷一老师已经70多岁了。 嗯、 啊、 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在小花在相恋荣花和这个前门情思大碗茶现场的这个李谷一老师整个人的这种差别也还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但是还是能感觉到整个人的气场还是很足、嗯啊、 而且在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浏阳河和这个前门情思大碗茶两个不同地区的歌曲，李老师身上的这种气质是不一样的。 对，又是他本能这个湖南话也能讲得很好啊、 嗯、 北京这个感觉也能带得出来。 是、 啊、 浏阳河当中的就那种俏皮委婉的那种这个 状态 香妹子的这种感觉、啊、 是的。 而在前门情思大碗茶当中就是北京范儿，北京的那种豪迈辽阔 的 感觉。 是的是的啊、嗯、我还要给大家预告一下的，就是在10月18号咱们北展剧场的李谷一和他的学生们这场演出中，咱们现场的嘉宾啊晶晶啊，就是要唱这首歌曲， 对，唱这首歌曲、 啊、 我觉得其实可以现场，可以现在让大家先预听一下吧，你觉得？ 哎，咱们可以清唱两句吧。 啊，清唱两句，到时候呢，这首歌是我跟汤飞一起演唱。 嗯 可能到时候的现场会 更 好听， 好看，所以现在我们来抢先听一下，好吧？ 叫枪版， 不是枪版，枪版是盗版， 那是正式的枪版。 那我唱一首我更喜欢的一首《故乡是北京》，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吗？ 嗯。 想，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 哇！ 哇！ 太早 了，今天起的， 嗯， 还没开呢。 对对对，因为我们早间资讯节目，这其实 所以说 对 起的很早， 对对对， 是的。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这种专业这种气场， 就感觉自带这个配乐一样， 对对对， 是吧？ 嗯 嗯。而且跟他平常的声音也是有所区别， 有所区别。说话的时候， 一开始唱歌，立马就转换到那种状态之中了， 高位置， 高状态， 腔体都打开的那种。 是的啊，咱们刚才也聊到了，这是为什么人能是歌唱家呢？对吧？ 为什么人是歌唱家？我们只是主持人了， 对呀、 啊，为什么呢？ 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咱们很多的传统歌曲的这些艺术歌曲的歌唱家们而言，他们需要经过怎么样的一种锻炼啊？经过多长时间的这样一种锻炼，才能够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我可以跟你们聊聊我的这种上学的这种学生的生涯。首先，就是一般就是唱民歌或者是美声，一般都是在音乐学院里面要去学习的。有些孩子学得早，就可能上附中就3年，然后有一些可能就从本科开始上，本科有现在一般都是5年了，原来还有4年的时候。本科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就是每天除了有专业课，然后自己要每天至少要去琴房要练一次吧，这是最少的。然后平时还有学各种的音乐史，中国这个古代音乐史、近现代音乐史，还有一些西方音乐史，对对对，就是各种音乐史、古代音乐史，然后还有一些比如就是很多关于音乐方面的，那么戏曲曲艺我们也要接触，所以我认为呢，一个优秀的就是歌者，是五花八门这种最基本的东西都要会的，都要掌握的，比如说，唱美声歌曲，因为现在我觉得美民通不分家了，已经，因为现在已经城市化了这种歌曲风格。那要唱一首非常洋气的、恢宏大方的歌曲，你可能就是腔体打得比较开。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就可能打得比较大。但你要唱， 他这个 故乡 它位置可能会更厚一点，是吧？ 通道就是宽一点，这就是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要训练我们一个基本功，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唱一些地方 民歌小调， 细碎轻轻细碎藏，一个是方言上， 对， 还有一个是声音位置要调整的， 对， 你不可能细碎轻轻细碎藏，不能这样唱， 对对对， 所以它是根据不同的歌曲戏曲曲艺，就更不用说了，就那种京韵大鼓一板一眼那种味道，就是，所以我觉得还是东西挺多的吧， 对，是要经过不同的专业的学习和历 练，多很多年 的 专业的学习， 对对对， 而且刚才能看到晶晶在说的时候，有这个一瞬间就切换的能力， 对，切换就不一样了，从美声的那种可能头腔更靠后，然后发声的位置更靠后，到民歌的可能位置再前一点，然后我觉得它发生我们要找之前我学唱歌的时候也是，可能是老师是教美声的，然后就跟我们说头腔共鸣，然后跟身体这个要靠后，嗓子要怎么怎么样的， 就像你们学台词课说话声音位置怎么怎么样，是声音的方法， 对，民歌的话可能就会相对靠前一点，然后要更把它送出来， 是的啊， 看这就是区别的了吧？ 区别，就是我一个不懂唱歌的人在听着各位大佬在聊天， 低调低调，好吧，班门弄斧，我觉得我是在，你知道吗？ 那所以说啊，我觉得刚才咱们这个徐晶晶老师也跟咱们聊了很多关于他的这个学唱歌的过程，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历练，而且非常的不容易啊。那对于老一辈的歌唱家们而言，他们在这个包括整个演出的这个艺术生涯之中，都给大家怎么说呢，在这个唱法各种各样的构建之中，给大家留下了哪些东西需要，是大家需要现在的就是新的歌唱家们需要学习的。 首先咱们平时就是因为我们团演出也很多嘛，东方歌舞团，平时我们在演出的时候也跟很多的歌唱家级别的，有时候四海同春到各个国家去演出，所以我觉得人品是第一位的，就是从艺先是做人嘛， 对， 因为只有 德艺双馨， 对对 对， 只有德艺双馨的人才能走到最后，才能就是他的因为心就是正的嘛，人正能量多一些的话，他的唱出来的歌曲也是宣传的是正能量的， 这是首先是第一要位的，是吧？是吧，导？ 对， 导说对， 对， 然后第二就是他的这个专业，我觉得学唱歌的人，不管是还有舞蹈，可能都是这样的，都是基本功，每天都要练的。有很多人就问我，你们平时在家还练声吗？就是觉得我可能现在唱的还技术算比较娴熟的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太不了解这个唱学声乐的人了。声乐一定是每天都要练声的，要不练的话，一天两天不练，可能老师听不出来，你自己能感觉到。 对， 然后但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不练的话，就大家都能 大家都听出来。其实跟我们播音也是一样， 是吗？你们也 是练？对对对，我们当时就是也是说我们也是要坚持每天练声，就开嗓啊怎么样。但是我们可能位置啊发音方式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老师也是说你一两天你不练声你自己知道，一个星期老师知道，一个月就是观众知道了。 对， 对，这就是其实专业性的知识，然后 是有共通性的。 对，都是有共通性 的。 而且对于唱歌的人来说，我觉得唱歌不仅仅是职业，也是一种极强的爱好。就你不定时的什么时候都想哼哼两句，其实这也是对于算是一种开嗓了吧。对吧？ 是的是的。 那就是咱们很多的歌唱家肯定是算是能够把爱好变成职业的这么一种人了。你觉得在把爱好变成职业的过程之中觉得怎么样？开心吗？还是说觉得 很开心啊？有一些不同的曲目，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偶尔会参加不同的比赛，比赛的曲目要求戏曲啊、古曲啊、艺术歌曲，或者是现代创作的一些原创歌曲，所以在选作品和还有歌剧的一些插曲的一些选段，所以在练的时候，练歌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些技巧，花腔或者很高的音。 那比如说咱们很多普通人啊，平常一起比如说出去聚会，喜欢去唱歌，那歌唱家会不会呢？ 也会吧， 也会。 有时候我小学同学聚会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唱的。 那就会成为麦霸吗？ 真的不会成为麦霸，就是会很谦让的，来，你们先唱吧。 哦、就是你们等你们唱完了，我再来。等我唱完了，你们就都不想唱了， 这样就不好玩了。 对， 自己唱完，他们就不愿意玩了。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经常在网上看到说那种唱得很好的人，大家一起去唱歌，然后下面的网友就评论：你们这群唱这么好的人，还去什么 KTV 啊？有什么意思？对，这样的情况。那刚才也是跟大家聊了一些关于音乐方面比较专业的一些知识了。 是的。 那在下半个时段我们会聊到关于我们今天的主题，这场音乐会的一些内容。 是的。 那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回来继续聊。 深知沙漠中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而西的南，风卷岛西海风，南以566海里成立，中国精彩。 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北京时间呢，早上9点01分，您继续收看的节目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维。 大家好，我是王瑞。咱们今天在直播间也请到了三位嘉宾，分别是李谷一和他的学生们音乐会的总导演郑军导演，和大家打个招呼吧，郑导。 Hello， 你们好，观众听众，听众 对，观众也对， 也有观众，也有观众， 对，现在就在网上， 是 对， 对， 你们好，你们好， 还有文学，还有文学撰稿马艳梅老师 ，Hello， 大家好， 还有青年歌唱家徐晶晶老师 ，Hello， 大家好， 好的，我们三位嘉宾也是欢迎三位啊、那咱们之前也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传统的这种艺术歌曲的事情，也介绍了很多，包括李谷一老师演唱的那。刚才盘点的五首歌曲啊，那咱们接下来要说到一个重头戏了，就是下周四10月18号在北展剧场将会举行一场李谷一及他的学生们音乐会啊。在这场音乐会中，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点就是，在这场音乐会中，李谷一老师本人会来吗？ 会，当然。 当然啊， 必须的， 他将会演唱几首歌曲， 四五首吧， 啊，四到五首。 那这在这场演出之中，还除了李谷老师之外，还有很多他的学生们啊，那。我想先来请问一下郑导啊，嗯，这个在这场音乐会中都安排了哪些曲目啊？选取曲目都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去选的？ 这些曲目啊，最主要的有一个核心干，就它这条主干呢是，凑成了能有十六七首吧，是这个李谷老师这么多年来跟那个改革开放不是有关系吧？但是是有息息相关的， 嗯 嗯， 有那么十六七首是主干，你比如说《绒花》呀，比如说《边疆的小水清又清》啊， 嗯， 比如说这一系列吧，什么《难忘今宵》啊，以他这些歌曲作为主干，把整个音乐会给穿起来了， 嗯， 就是说你比如说，因为他是歌声唱响四十年嘛，他这些学生呢，在学习声乐的时候啊。也就学了他的歌了，学了他的歌呢，因为他的广度，他的作品啊，他的作品广度要让这些学生们唱出去，所以说这些歌是他的歌，但是唱的人是他的学生们。 嗯 嗯， 每一个学生呢都是这个现在当今中国比较知名的一些演唱的，在演唱方面的称之为家了。 嗯，歌唱家。 他们既要唱李老师的一首成名作。还要唱一首自己的成名作 哦、 嗯， 那可以给大家简单透露一下吗？有哪些比较知名的一些歌唱家会？ 比如说刘和刚 啊、 嗯，比如说王丽达， 嗯， 比如说既是朋友又是学生的这个张也 啊， 嗯， 对对对，类似这些 都是很重量级的、嗯。 其实这也体现出一种传承啊，先是唱一首老师的歌，再唱一首自己的歌， 嗯， 那 说对了。 是的， 祭台晚会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要 传承 的不仅是歌曲艺术，传承的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是一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这个咱们国家这个豪迈壮举的一种精神， 文艺而且是文艺界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嗯，刚才可以 以艺说教。 嗯，刚才可以听到啊、郑导。提到了很多李谷一老师非常著名的学生们、 嗯、 啊。 其实我们一会儿在九点半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刘和刚老师，也是刚才提到的非常著名的歌唱家，进行一个电话连线。然后大家也不要走开、 嗯、啊。那其实李谷一老师的很多的代表作品啊，比如说他的一些，比如说《难忘今宵》《相恋》啊，在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比如说其中那个《相恋》。还有《浏阳河》， 嗯， 都是戏歌， 嗯 啊，这个概念我刚才也聊了一聊，我想再请咱们的今天请到的歌唱家啊，徐晶晶老师来说一说什么是戏歌，可能很多朋友们对这个东西是没有概念的。 因为戏曲和说唱，他们都有很多的类别， 嗯， 戏歌呢，顾名思义就是由戏曲风格的这个歌转变和歌曲就是相融合的一种、而且是要赶上现在的这种潮流城市化一些这样的歌曲，就它不是纯纯的比如说京剧、它不是一个京剧的那种嗓腔去唱、 嗯、 而是用唱歌的这种状态来演唱的那种歌曲， 嗯，所以统称为戏歌。 对、 啊、就是歌曲和戏曲相结合的东西叫 做。最近不是有一首特别火的《梨花颂》吗？ 嗯， 就是很多我看小孩也在唱。 嗯，可以给大家来两句吗？ 梨花开春带， 哎，我忘了词。我下次听到“梨花开”这三个字，我就知道了，就是那个噔， 就是有那种感觉啊、 嗯。 虽然说咱描述不出来，但是能感觉出来。 大唐贵妃的一个京剧选段 啊、嗯 哦，就是和戏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唱是用唱的方法来唱出来的、 嗯、 啊。那在这场晚会上还会有类似的戏歌吗？ 这场晚会有很多，比如说、嗯、是吧，导？ 前门情思大碗茶，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故乡， 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 嗯， 还有其实《浏阳河》也是， 也算是戏歌的一种了。《 浏阳砍桥》这是地方小调，但是也跟那有关系， 啊、也算戏歌，对对对， 有关系， 嗯 嗯， 都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给大家有不一样的展现。 是的， 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李老师。 他肯定会在台下也会给这些歌手们不是歌唱家们有一些培训。然后我想知道的是，李老师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和给大家上课的时候会有哪些不同的点或者相同的点吗？ 生活中我觉得李老师是一个，他的内心很善良，但是他对学生们要求非常严格。有时候上课的时候你真的唱不好，比如说气没放下来，或者哪个音咬字啊，他会特别生气，真的会要骂死你的。 会骂人。 对， 生气。 就是非常直接，很坦率的那么一个性格的老师。对。 那在生活当中呢？ 生活中就是比如说你参加比赛，然后他会非常的就是细心的去教导你，然后给你加油，给你 照顾 鼓气。 我觉得这也是演所谓在这个那个培训就上课的过程当中很严格，就应了那句话，严师出高徒。 严师出高徒。 所以说我现在我也认为这些说到我身上来了。我就认为现在小孩的教育，什么快乐教育，就是我觉得好像想学本事没有快乐。 对，我觉得其实 就得付出很多。 对，就要付出。 包括咱们看之前有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嘛，那个《霸王别姬》，是吧？里头的情节更多的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学艺，尤其是我觉得学艺术专业的人，尤其重视这个 技术艺术， 严格的这个管教，包括这个严格的培训啊，一定要在，一定要你能够达到这个要求才可以。 对，学曲艺的人小时候 更苦， 更苦啊， 学舞蹈的更苦， 杂技啊什么的。 你看郑导刚才 说 学 舞 蹈 的更苦， 说说你小时候学舞蹈的、这个。 对，我听郑导 毕老师打的满教室跑。 真的啊， 那么严厉， 不打出不来，因为他有些动作吧，到了肌肉极限的时候，不是你说两句就能做到的。所以说我现在看那个孩子上课吧，我就很生气。他明明做不对，老师还在说，哎呀，做的不错。 现在是鼓励的这种， 我说你这个鼓什么呀？我说都错了，你还鼓？ 就是咱们鼓励也要有一个底线，对吧？就是你做对了，咱们肯定 可以 鼓励。对， 就你做比以前好一点了，哎呀，说好，哎，不错，加油，再接着来，最起码得是这么说。哎呀，不错，我说哪儿不错了？ 所以这也是可能 断带 对，这、就是我们思想上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想法。 是的， 因为小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棍棒底下出孝子， 严师出高徒， 传统的观念。 对。那咱们现在包括在这场音乐会上，也是有很多的，刚才也谈到了很多的歌唱家都会来。其实我在看这个整个歌唱家的名单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比如说有很多的夫妻档啊，有这个比如说付笛声老师和任静老师啊，他们是夫妻档啊，包括咱们待会儿要 连线的 刘和刚老师和他的妻子 战阳 老师都是夫妻档啊。其实我其实很对这个很好奇，就是夫妻档去一起演唱一首歌的时候，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吗？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这个倒你来说吧，好不好？为什么有夫妻档这回事儿？ 对，我们这家晚会不仅有夫妻档，然后还有这种，这样的 师生档 、对，还有孩子们的一些传承。就是李老师想让这家晚会更丰富、更丰满，就像。难忘今宵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的合唱演员，孩子们的，还有我们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音乐中心的一些青年歌唱家，对，不仅是这些，然后还有这个夫妻档呢，刚才您还少说了，就是王丽达、汤子兴，对，就是我们三对夫妻档，这样就是。刚开始我们想的时候，还要再带着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来，就是李老师的这个观念在整 合家欢一些，相当于 对，在音乐会中其实是能体现的，就是更丰富、更丰满，然后再体现传承。 对，他的用意是非常深刻的，只是说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是很融合的样子。就是因为能感受到嘛，你像你夫妻要是唱一首歌在台上，那将是一个什么画面？ 对， 其实我感觉这也是李老师的这个艺术追求的一种表现方式啊，他整个人的这种 追求都是相当于追求一种感情，追求一种温婉的状态。 对 对，其实不仅是唱歌是这样，夫妻档给人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还有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看，比如说舞蹈当中也可能有夫妻档的这种配合。 没错， 在朗诵当中也有夫妻档的这种配合。我之前就看过一个朗诵是就是夫妻然后念一段情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就是在现场的人才能够去真正能体会到的感受。 这也是艺术追求吧，我觉得啊。前几天这个音乐会也是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是吗？对，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然后很多的就是歌迷朋友们啊，都可以说是来了北京啊。我们先看一下很多的歌迷朋友们对于李谷一老师的一些寄语吧。这一些图片都是歌迷朋友们的一些寄语啊，包括里头说啊，一丝丝的幸运，一丝丝的感触，都是去听音乐会听李谷一老师的歌的时候所触发的这样一些感想吧，我觉得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啊，这是大家也做的 古迷永远， 对，古迷永远和您心相连啊，一些海报是吗？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证明了这些歌迷朋友们对于这些歌唱家们的喜爱啊。那我觉得可以怎么再继续分享一下这些图片吧。 还 有很多很多 李谷一老师做的画 啊，做的画啊。作为一个歌唱家，我觉得如果能够收到这些，心里一定是非常的快乐的。还有比如说在这里有个感谢信啊，十大理由。哎，我觉得这十大理由真的是也是总结得很好啊，可以稍微给大家读一两个吧。比如说啊， 独特的音色给人以超越的艺术享受， 哇， 谦虚的态度，高尚的艺德，严谨的台风。我觉得这都是对于李谷一老师的 一个极高的评价， 对专业上的认可。我觉得不能说是认可吧，是认同。 认同，对啊，是一个赞扬。 十大理由。 对，这个时候好像是马老师这边是有一个感谢信是要念的，是吧？ 对，我们这台晚会中呢，就是节目单上设计的时候写了李谷一老师对观众，对媒体，对同行，对各方面的人吧，就是一个感谢。我现在读一下， 可以给大家读一下，表达一下李老师的心声，让大家知道。 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感谢我的几代听众和观众，是你们用鼓励和掌声把我托举到了铺满鲜花的舞台，特别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是你们的信任和支持给了我坚韧不拔继续前进的力量。他先把观众放在第一位。感谢我所有的老师，是你们传授我知识，启迪我心智，引领我步入艺术之门，培养我登上宽广的国家艺术殿堂。感谢众多词曲作家们，是你们的创作成果提供我歌词食粮，并为我的艺术探索拓展了多元空间。十分庆幸自己能在这个时代有机会与上千名的歌曲作家们合作，有的虽然离我们已远去，但他们那动人心魄的美妙旋律和激动心田的歌词永远留在了人间，留在了我们的心中。感谢我的声乐同行，是我们的真诚交流，相学促相长，助我得益多家，尽情吮吸中国歌坛良好生态的营养。我要感谢全国大众传媒，是你们的关注相拥我前行，给我铺路搭桥，把我的歌声用电波或文字传到五湖四海。感谢我生活的时代，没有时代的春意盎然，就没有当初我这朵声乐百花园的花蕊绽放。 哇，我觉得这就是 写的真的非常 的棒。李老师心里的话，把他真正内心想要感谢的这些人所能想到的、所能接触到的人，全部都写到了这些感谢信里面。我觉得他不仅感谢了观众，把观众放在第一位，我觉得没有观众就可能没有李老师这么多年的成就辉煌。另外就是老师的教导，才让李老师打开了这扇门，走进了艺术的殿堂。 没错啊，那咱们在这场晚会之中啊，最后再让郑导来总结一下吧。我觉得亮点有哪些啊？您觉得亮点有哪些？包括我也了解到您是刚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来指导这一个这个音乐会， 山东省 的省运会刚刚结束回来了，然后来北京指导这台音乐会，它的亮点在哪里？ 它 的亮点啊，我们要其实满台都是亮点那天、嗯，因为他请来的这些歌手以及这些歌唱家们以及这些唱歌的曲目，会非常棒。我们所能做的其实就是向李老师学习，抱着这个态度，这个不是说是个官话，这是个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学习。第二，尽最美的方式呈现他每一首歌。 嗯， 来怎么做呢？我们努力的就是说，第一，我们要把整个的舞台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结构提供给李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还有这些艺术家们。 嗯， 我们会用一种精致、简洁、大气的包装来处理。 嗯， 简洁到台上没有过多的摆设，没有过多的像以前的这种大晚会需要很多很多的布景啊，需要很，我们没有，我们这回用的是高科技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他的一首经典作品当中瞬间能让舞台营造出一个 不一 壮丽的画面， 就是简约而不简单、嗯、 简约但绝不简单。我们动用了很多人力跟这种设计方面的这种手段来做这个。我相信观众去了之后可能会因为某一首歌，在某一首，在某一个情绪的渲染下，就能把观众带到一个，比如说我们把观众带到黄山，很可能在现场就能带到，它周围都是这种景色。 哦，就是在现场的布置上面也会有一些高科技的手段，然后让大家感觉身临其境。 因为歌嘛，因为歌有的时候歌一句歌词出来就会给观众提供出浮想联翩跟这种意境上的环、 是的， 那他可能一句话就把你带到了某个地方。 对， 那么我们这回叫他的一句话，我们真的就把观众带到了某个地方。 嗯，就是现场展示这个歌词当中的画面。 对，我们会做这方面的亮点包装。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场音乐会当中的另外一个亮点了， 没错， 舞台包装和设计 的包装。 对对对，不仅是歌曲的这个亮点，不仅是这个传承音乐的传承，文化的传承，还有就是新的亮点，就是舞台 的 包装， 新的亮点，新的审美，新的感受。 我觉得这也是在整场音乐会当中比较重要的几个点了。 没错啊，那咱们再来和大家去再重申一遍啊，这个音乐会的时间是10月18号、下周四晚上的 7:30 啊，可以入场了。然后票价是80、280和380。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各大票网站去搜一下， 搜一下 都可以搜得到。 没错。 同时我们其实刚才在给大家介绍，就是观众们有多喜爱李老师的时候，看到了一条这个。喜欢李老师的十大理由，我们刚才因为这个字比较小啊，然后我其实现在特别想给大家念一下为什么这个大家这么喜欢李老师。比如说你看我刚才念到的，独特的音色给人以超越的艺术享受，谦虚的态度，高尚的艺德，严谨的台风，使他的歌唱艺术能够永远立于人民心中。对艺术不断的追求，作品不断的出新，使他从70年代开始至今一直活跃于歌坛，即担任历次晚会的压轴。高深的造诣，多样的演唱风格，使他在各个时期都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得到了不同年代多层次观众的喜爱。扎实的艺术功底，独特的演唱风格，不仅使得全国观众的喜爱，不仅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也获得了海外的认可，成为著名的文化使者，并入选世界杰出名人录。我这个是很难得的。 这个对， 对，而且性格直率开朗，讲真话令人敬佩，而且是敢讲真话令人敬佩。 说得好。 另外呢，是对他，这是一个观众啊，对他的人生和艺术追求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场成功的晚会因为缺少他的加入会感到遗憾，而且对他情感都具影响的有3首作品：相恋、缘分、无论天边，无论无论天边无论眼前。而且他的歌声能够振奋 振奋我，激励我，不断去努力，天天有个好心情。 嗯， 最后一条是我崇拜他，敬重他，更喜欢他。 哇，这真的是从台上到台下的， 从 全方位的， 从舞台到个人， 是的， 的一个整体的。 其实 这位观众就是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专程从太原赶过来。 那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是在哪儿进有过的？开过， 我们是10月10号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举办的，当时请了50来家媒体，非常多了，然后还有各种全国各地吧慕名而来的歌迷朋友们，非常多，然后还带来了自己做的手工呀，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 对对对， 是吧？有画的画，我觉得这个画这是彩铅画的，彩笔。 彩色铅笔画的一个，画的非常的笑，惟妙惟肖的 啊， 惟妙惟肖，很像， 而且质感很好， 是的，就像照片一样啊。 这也是我们的歌迷朋友带给我们李老师的一些小礼物。那李老师收到这些礼物之后，其实我，就是有很多听到过说，就是听到过说不好的一点，就是很多歌手啊，或者是演员啊，在收到粉丝的礼物之后，可能啊，我现在收到了，我很开心，然后转手就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我觉得李老师应该会把这些东西都珍藏起来吧。 那是肯定， 没错。 他会怎么样对，就是处理这些收到的礼物呢？ 他在自己的家，他是有一个这样的 专门的 保存 储物 礼物的这样的 一个房间。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李谷一老师跟歌迷之间的这种感情，很打动我。就是他跟歌迷不仅是结束后应歌迷的要求跟他们合影，然后还跟他们建立起长期的这种联系，会经常询问，哎，你家的孩子现在是不是也在考中国音乐学院呀？就是这种感情 像是在拉家常一样，邻居一样， 自己家亲人亲戚的这种，跟普通的那种就是追星是感觉是 不一样， 就是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对，就是我就像自己的一个长辈一样，然后再询问你身边的人的一些情况。 没错， 我觉得这也是李老师和不一样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很多的艺术家、音乐家是德艺双馨的原因吧。那咱们在这个时段也和大家聊了一些关于这个18号的场音乐会，李谷一和他的学生们音乐会，这个里头的详细的内容，也希望就是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通过票网站去搜索票啊，到时候晚上7点半去北展剧场去观看这场演出，现场去看一看啊。估计对这个也票估计也已经剩的不多了，所以说想去看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啊。那咱们在下一个时段也将会连线咱们 刘和刚老师 啊。晚会中的刘和刚老师去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音乐，关于传统音乐的一些问题。 水换了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用歌声见证中国改革开放的豪迈壮举，用一部部作品抒发祖国的豪情、民族的豪迈、人民的心声。他的歌声与祖国相连，与时代相伴，与人民相牵。他的歌声是祖国和人民的文化记忆，他的歌声是祖国和人民携手向明天共创新时代的奋进乐章。改革开放四十年，引吭高歌新时代，是李谷一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深情诉说，是展望激人奋进新时代的壮美放歌。祝尊敬的李谷一老师艺术之树常青，祝李谷一老师的学生们根深叶茂，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前程似锦。 啊，真的是非常用心的一段这个祝福吧，可以说是对于音乐会也好，对于李谷一老师也好，对于他的学生们也好啊，对于我们这音乐会的整体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希冀的。那咱们这场音乐会也请到了著名的这个男就是传统歌唱家啊，著名的歌唱家 刘 和刚 老师， 我们也在现场联系的，也见到了他， 接通了。是的，刘和刚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哎，我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青年说》，也是很荣幸能够跟您通话。然后在这里也是有几个问题想采访，想采访您一下。 啊，您说。 您现在是方便的是吧？我觉得您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先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招呼。 我是歌唱演员刘和刚，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谢谢。 哎，刘和刚老师还是这么冒昧的，就是突然打扰到您。这里 没事。 这里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了解到您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是会和您的夫人一起去演唱一首歌，那您现在方便透露一下您是要演唱哪首歌吗？ 演唱那个李老师曾经唱过的一首，李谷一老师曾经唱过的一首歌，叫做蒋延安。 那这首歌主要讲的是什么事情吗？ 这首歌呢主要是讲了延安人民和代表全国人民那个感谢毛主席，感谢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着这个中国的父老乡，这个带领整个民族翻身解放，而且过上了新的生活，过上了好的生活， 过上了好日子。 过上了好日子，没错。 那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是首次在这个舞台上跟您的夫人一起同台演出吗？ 啊，已经不是了。已经这个演过好多了。从我跟我爱人结婚，今年已经九年的时间了。在这九年当中，应该每年都有上台的机会。 那这九年当中， 您说。 在这九年当中，就是不同的上台机会和这次演出，您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以前呢都是在那个电视上录像。就是现场参加这个音乐会很少。但这次呢是一个是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引吭高歌，我觉得这个作为我，因为我是77年出生，78年改革开放，真的是跟着把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所以说这次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因为它意义非凡，一个是改革开放，还有一个就是李谷一老师，这也是我们的恩师。这次呢东方演艺集团，也就是东方歌舞团为老师办这场音乐会，我觉得不仅是对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一个回顾或者一个感恩，我觉得也是对李谷一老师的一个肯定。所以在这场音乐会当中，老师能不仅自己要唱几首歌曲，还要带着这些学生，给了我们提供这样好的机会，特别是给我和我爱人共 共同提供这么一个机会。 对， 我觉得发自内心的还是很感谢。 嗯， 因为我爱人原先呢也是这个学这个专业的， 嗯， 后来呢毕业之后就到了这个十一中学，后来到北京实验中学当老师。 嗯 嗯，所以这个机会对于他对我来都很珍贵。 对，也是自己的爱人也是成为了一个老师，是吧？ 嗯嗯，是的。 那我想就是您也可以借此机会吧，说一说对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对李老师的一些心里话。我觉得可能平时不会特别正式的说，哎，李老师，我感谢您啊，什么这些话，可能有的时候会不好意思说。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您可以表达一下。 啊， 嗯， 是这样。因为我是97年考上的解放军艺术学院， 嗯， 然后99年就跟李谷一老师开始学习， 嗯， 一直到今年呢，已经有19年的时间了哈，18、19年的时间， 嗯， 在这些年当中，我觉得老师很伟大， 嗯。 因为他的伟大之处呢，一个是他是一个著名的歌唱家，他用他的歌声他用他的歌声引领了一个时代， 嗯， 在这个时代当中创造了无数个第一， 嗯， 在这个84年的春晚上， 嗯， 不是84年，是第一届春晚上， 83年， 是84吗？83，那就是83年， 嗯， 83年，在83年的第一届春晚上。一下子唱了8首歌， 哇， 6首独唱， 嗯， 2首二重唱， 嗯， 这是创造了第一。而且呢，在80年代初，李老师，就在他的歌唱当中融入了这个气声唱法， 嗯， 啊。他应该是流行音乐的，在中国应该是流行音乐的鼻祖。 嗯，对 啊，还有呢，就是作为歌唱家，真的是引领一个时代，而且创造了无数第一，创造辉煌。还有呢，就是作为老师， 嗯， 因为这么多年，你看我跟他就学了就快20年， 19年了， 在这20年当中啊，19年，他教的学生太多了， 嗯， 在教我们唱歌的过程当中，他不仅是告诉我们方法。告诉我们如何理解音乐，其实呢更教会我们做人。 嗯 嗯，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我们这些学生在身边就是去看也会耳濡目染的去感受到老师的那份执着和老师对民族声乐艺术的这种热爱，嗯，和贡献。 嗯 嗯， 这也是刘和刚老师。嗯，您继续，嗯，您继续说。 所以啊，所以老师跟老师在一起呢，就是真的是学到了太多东西，也感受了太多东西。 嗯， 再一个就是改革开放40年，对于我来讲真的是意义非凡，实事求是。 嗯 嗯，因为这个，我刚才也说了，我是77年出生，然后78年呢改革开放。 嗯， 从我懂事开始吧，我觉得。我就享受着感受着这个沐浴着， 嗯， 改革开放的春风， 嗯， 一直到今天， 嗯，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40年，我想也没有我今天的事业，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 嗯， 确实家庭很贫困， 嗯， 包括那片土地虽然很肥沃，但是呢由于时代的关系它也很贫瘠， 嗯， 所以所以这个改革开放40年，这个让我成就了我的事业， 嗯， 也成就了我们整个家庭， 嗯， 我想在改革开放40年，在改革开放未来的日子里边，特别在新时代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当中， 嗯， 我想中国人会更加的幸福。 这也是 因为我们，您说啊，因为我说这是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当中，中国人会更加的幸福，因为这个民族变得越来越强大。 嗯， 新一届的领导人，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不仅 沐浴阳光，不仅感受生活的美好， 嗯， 更让国人感受到强大， 嗯， 真的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嗯， 在未来的日子里边，不仅有好吃好喝的， 嗯， 好日子，其实在我们的精神， 嗯， 在我们的精神上更得到了充足的阳光，充足的阳光。 嗯，这也是刘和刚老师想跟我们说的话，是吧？ 对， 然后也是非常感谢刘和刚老师能够今天和我们进行这个连线，然后表达了您内心特别想表达的这些东西。其实我可以听得出来，刘老师您还是有很多话想说，想要表达的。 啊， 我觉得不如您可以总结一下，最后再说几句话，让大家聊一聊您自己内心的想法。 三个感谢吧。 嗯。 感谢东方演艺集团，为这次音乐会做出的贡献。 嗯。 各级领导做出的这个努力，感谢李老师。 嗯。 他在这几十年的这个民族声乐艺术的生涯中，唱了近千首的作品。 嗯。 在这千首作品当中，选出了经典的作品，不同时代时期代表的不同作品， 嗯， 然后展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舞台上， 嗯， 感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嗯， 不仅给我，给整个民族， 嗯， 带来了这个无限的阳光， 嗯， 感谢你们， 谢谢 提供这个平台，谢谢， 嗯，也感谢刘老师能够今天接受我们的这个连线，那要不要再跟郑导他们聊两句，感受一下？ 哎呀，不用。 郑导说：“哎呀，不用了。”好，那 感谢郑导，感谢郑导。 嗯，那就我们到时候， 这个， 您说。 不是，感谢郑导，感谢整个导演组。 谢谢刘和刚， 谢谢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啊！猜猜我们是谁？ 辛苦了啊！向你们致敬。 嗯，好的，那也谢谢刘老师能够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希望能够在十八号的晚上的演出现场能够听到您的现场的音乐。 好的。 哎，好嘞， 好， 那就这样，拜拜。 大家支持， 嗯， 谢谢，再见。哎，拜拜。 这也是刘老师对于我们这场音乐会和李老师的 一 些感受， 一个感受， 对对对， 一些感谢吧， 情真意切啊， 嗯， 可以说是 能感觉到刘老师其实还有很多话想说， 对对对对对， 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表达完 全，结果被我打断了，我好内疚。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刘老师而言，这也是一个他的一个总结，对于一个， 嗯， 他的一个感受吧。 嗯， 我觉得，对于咱们这场音乐会之中，他刚才也提，咱们刚才导演们包括两位也都提到了很多一些新的歌曲，包括李谷一老师的新创作的歌曲，包括很多他的学生的新创作的歌曲啊。其实咱们刚才听的大多数歌都是相对而言老的一些的歌曲啊。那新歌和老歌之间，它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有什么新的元素加入进来了没有？ 我觉得可能是最主要的是时代不同， 嗯， 那个时代那个年代那些就是歌比较少，所以好的歌和比较优秀的歌曲就是大家都能记住。 嗯， 但是现在咱们这么发达的这个时代，歌曲太多了， 嗯， 而且宣传的手段和方式，而且这种民歌呀又不是属于那种以盈利为这种目的的，像流行歌曲那样走市场化那样道路的一种类别，所以现在的歌好的歌也很多，只是不一定很多人都听到了。 对， 其实对于很多的青年人而言啊，现在的实际情况确实是听民歌听这种艺术音乐的人更少了啊，比以前要少一些，可能听流行歌的人会稍微而言多一些。你们怎么您是怎么看这样的情况的？ 我觉得一个是我们现在年轻的歌者还要更努力去创造，还有一些作词家作曲家要一起努力去创造出更被大家广泛接受的一些歌曲。然后还有就是应该就是宣传上 应该更接地气，就是想法，一些想法，一些途径，传播途径应该更就是要去，就是跟流行歌曲那些宣传手段和方式 更平民化一些， 去跟他们靠拢， 这样的话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接触到，并且喜欢上 这 些 传 统音乐、 艺术歌曲。那对于这个，所以晶晶，你作为这个歌唱家啊，作为歌唱家而言，你是觉得现在的民歌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是越来越红火了，还是说 有点没落了？ 你自己的感受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的一代正在茁壮成长，稍微再等一等，因为前面老一辈的艺术家们，他们太优秀了，太耀眼了，太光彩夺目了，所以这个年轻的一代现在还正在路上，但是我觉得不久的将来即将会呈现一批就是年轻一代的非常优秀的，也被广大观众所喜爱的歌者。 我觉得这就是老一辈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传承 老一辈的人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这么多优秀的唱歌的方式、技巧，以及为人处事啊，对于事业，对于人的这样的一些内涵的东西在。 对， 然后我们年轻人也要更加的努力，朝着老一辈这些优秀的目标去前进，才能够更加的让我们的这个音乐也好，人生也好，走向更好的地方。 没错啊。那咱们今天在节目的这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聊了很多关于传统的艺术歌曲，关于民歌，关于咱们18号就是星期四的这场音乐会。那在咱们节目最后啊，我想请三位嘉宾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咱们这一场节目的看点啊，就这一场这个音乐会都有什么看点，能够说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同时还有对音乐会的寄语和对李老师想说的一些心里话。 来，郑导， 导先来。 我先来。这台晚会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做到好听，好看。另外我们要做到的是把李老师的这个艺术的高度、深度、广度跟温度，我们要做出来。这是最后的寄语，就是真心的希望李老师能这棵艺术之树能长青，而且能希望在他的树荫下，我们能得到更好的 庇护， 更好的 更好的发展，更好的 营养吧， 汲取更多的营养。 对， 那作为学生晶晶呢？ 那么我作为东方歌舞团的一名歌者，又参加的是我的老师李武艺老师他的这样的一台师生的音乐会， 师生同乐的音乐会。 对，所以对于我来讲是有与众不同的意义的，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单位，还有自己的老师这种，所以衷心的希望这台音乐会能够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广泛关注，然后也能通过这台音乐会的表现为大家带来一些欢乐， 更高的艺术享受。 对， 这台音乐会呢，它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首先是改革开放40年的这个节点，其次是李武艺老师这样重量级 的人物， 然后还有我们有20余名，包括中国台湾的著名音乐制作人小虫等老师在内的青年这个歌唱家。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呢，是我们在这台音乐会就是主创人员做了精心的准备，有150分钟的时间，为大家呈现33首歌曲。对，时间也是非常 歌曲很多。 对， 就是精心打造，倾情呈现。 所以说赶快来看， 赶快来看。对李老师的话， 我跟李老师接触的比较多，因为这次会查找一些很多他的材料。有时候他要照顾家人，在医院的时候也要拿着笔记本去找他。我觉得他对 就是对年轻人是要求是又严谨又亲和，所以我希望他永远保持年轻状态，身体永远健康。 我这也是 非常实在的祝福， 很由衷内心的祝福。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能够希望李老师能够保持年轻，然后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 作品。没错， 是的，也希望在18号的这场音乐会能够演出成功，顺利进行。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能够给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李老师的事情，关于这场音乐会的一些内容。那同时呢，也感谢在我们直播间一直陪伴我们，从早上8点到10点一直陪伴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就是这样，我们的18号晚上的7点半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这场李谷一和他的学生们的音乐会，希望大家能够去看，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18号见。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它为什么亲吻它的伤疤，却又不能带它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为什么